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正我来列账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。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红玉儿来到西安府为假钦差打前站。按照计策，他强烈的反对把钦差的公馆设在府衙。那么这西安府知府又会不会让红玉儿自己去选择地方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红玉儿一瞪眼，干嘛设在你的府衙呀？ 府衙不成，别处也可，不非设在府衙呀。 这么办吧，您觉着西安府哪儿好，公馆就设在哪儿，是这话呀？派个人跟着我，挑挑地方，好吗？这派人跟着红玉儿上差，您瞧这怎么样？红玉儿一瞧，这不成，院墙太矮。这院墙这么矮，晚上来贼不用使劲，伸手一够，一翻身就进去了，老大人不安全。那您看这院子怎么样？这院墙太高啊，您不是嫌矮吗？这高的不成，挡风，这风进不来，老大人憋屈的慌。那您看这院怎么，这院墙不高不矮啊，这还行。哎呀，怎么就一个门呢？就一个门来往不便呢，这哪行啊，大人的公馆得像模像样啊。是是是，您看这院怎么样，这院不成，门太多，门多也不行，不安全呐。有个前门后门就是了，这怎么还有旁门啊？这么些门容易混进杂人来。是是是，您看这院子怎么样？这院子不成，这院子这个厕所不干净，这院子呢，这院子厨房不卫生。走了半拉西安城，没有一处合适的。走来走去，一瞧这大门，路北广陵大门贴着封条，上面挂大链子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一个罪犯的家，给封了。 哦， 什么犯罪啊？干嘛了？什么案由啊？ 案由不知道。 什么西安侯偷东西，疑惑人家拿了。 哦，是啊。 这人呢？ 这人现在跑了，昨晚上越狱了。 越狱了？本来没事越狱，那这事坐实了，就应当抄他的家呀，他家里这片宅子就得充公啊。上差，您这意思，他们家这东西写清单了吗？ 没写清单。 这儿挺好。 哦，明白了，人跑了，抄人家充公，家里东西没上清单的随便拿，韩家有的是钱，这帮人住进去，逮什么改了什么。 什么东西好顺什么，可这小孩这点脏心眼子，这么些地儿都不成，看上这儿那甭问，进城前就打听好了，有犯人谭旺的家被封，非要住人家这儿。呵，这京官啊，这一路上下来他们得贪了多少啊，我们西安府，我们这位知府老大人就这么贪，也没敢说就强行的霸占人家宅子，就不给人家进门，就什么东西都往自己兜里搁，这惹不起跟着钦差呢。得嘞，您进去瞧瞧，您看这院墙不高不矮，是不是门不多不少，厨房跟厕所都挺干净，前后的院道房子也宽敞，您这啊大几十百来人完全都住得下，这怎么样啊，咱们进去瞧瞧。瞧什么，就这儿了，哪儿也不去了，就这儿挺好，咱瞧瞧。不瞧，就这儿，那是认准了吃定人这家了，不敢圆呀，当小差事的没辙呀。上差您太会挑地方了，我们这个跟您小能耐，回太爷你回吧，我没工夫让你们太爷等着接钦差就是了。走，红眼撒腿往回跑，骑快马跑回来了，跑回灵观，到回灵观跟张芳这么一小舌，张芳一听，呵，那算行了，起驾吧。怎么起驾？让谭旺谭德祖扮成钦差老大人，怎么办呢？就说呀，谭旺啊得病，说钦差老大人偶感风寒，不骑马坐轿，在轿子里边披着斗篷，戴着风帽，遮遮掩掩，轿帘也都撂了，八轿夫抬这抬大轿，有马在后边跟着，所有的随行委员办山官平常什么样还什么样，大轿后边一乘小轿是师爷杨有之的，一切西安府的官员关于礼节上的问题都由杨有之答复。老大人下一句话就是免参免见，包括西安知府张志忠不必见了。大轿从回灵观这起奔西安府，十里地一看张志忠，那就别顾找人了，丢一犯人是小啊，这接钦差是大呀，整个西安府所有的文武两道全在接钦差，该跪的跪，该见的见。这杨有之下来哪冠冕堂皇，杨有之谱大了，跟着钦差这一道所有官员都是他接见啊，更何况他本身是四贝勒府的师爷，那什么大人物没见过，官威是不小，应答如流。老大人，老大人不见，大轿不沾尘，直接喝山喝山进城了。到谭旺家门口一瞧啊，谭旺微然一掀这轿帘儿，你看，呵，谁干的，给我们家大门从油了，头八年我就想油我这大门，没腾出手来，这倒不错，我假扮钦差，他们给我们家大门油了。再一看钉上牌了一叫啊，钦差年大人公馆，这就年公馆了，那走吧。大轿直接搭到院子里边，轿门顶屋门，这才让大轿落下，一掀轿帘直接就进屋了，谁也不让瞧，所有人都跟进来，按部就班，就跟真大人一样，全都布置好了。西安府的人呢全走了，谭旺乐了，谭旺一瞧，嗯，俩老将可没了，董钱官斗呢，半道就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了，问张芳，张芳说不知道。大伙儿一说咱怎么办呢，张芳说啊，先别说怎么办了，一会儿这张志忠就得来，人他不死心呢，他再来怎么办，再来就说我有病不见，不见不行，他有一片说辞，别人都不见，我是西安府一府父母，有些个事情要问要回禀，这怎么办，我是无言以对呀。那好，您就瞧我的，既然是大伙信任我不打算见这小子，那咱们就得这么办。杨小祥、杨小翠、司马良、夏九龄，你们哥四个在这个 上房的房檐底下站着，一左一右，这边俩，这边俩，干嘛摆样子？其实年羹尧平常到公馆也不用他们四个在房檐底下站着，就要这派头，站好了，任何人不许上台阶，上台阶就动手，该绑绑，该捆捆，该打打。二斗门这儿，软和软壁，啊，徐元绍普四人带着兵呢，把二门，大门这儿侯盾侯玉，严宝包信四人把大门。掖进大门这影壁这站俩人，牛小子、虎小子，于洪、于宝元、霹雳狂风、甘虎两个人在这影壁头了，吴成、吴霸影壁后头，这四人站影壁这儿。二侠侯杰别露面，跑上房就是我跟这个红雨儿，还有穿云博一伙刘尊，有什么事儿最后让他见，就让他说见不着大人，见随行办差张委员，跟他说，大人由于很劳累了，又偶染贵恙，精神不爽，跟师爷还要商议军国大事，一切的事情都交这位张委员了，所有公文信件是代拆代看，所有大小事宜是代行代办，也就是说我叫二号的钦差，让他见我，这都导演好了。 真来了，递手本了。怎么？张志忠回一琢磨，怎么全不见？找唐年唐师爷，应当这礼节是怎么回事？唐年一琢磨，人不见你，为什么这钦差假的呀？那公事上就出来了，少一手戳子没问呢。我刚才没告诉你，这会儿更不能告诉你了，你要倒霉啊！我要告诉你，你不见了，你就认便宜了，就妥了，不成，得让你触触这眉头。按规矩都不见，您得见，您是一府父母啊。分明是托大了，您做的又不是年羹尧的官，您做的是西安侯的官。哎，年钦差就算把您一撸到底，不过是西安侯一句话，您就能官复原职。哎，还得上个台阶儿，甭怕他，递手本，规规矩矩的见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到那儿，您就说有西安府的密事要禀告年钦差，不能跟别人说，一定要面谈。这唐年给他豁出去了，张志忠不懂啊。好嘞，带着随从拿着手本去了。到门口，他不能进去，他也有官威啊。他的手下人拿着这个手本，就这个名帖匣子，哎，刚往台阶上一迈步，大门这儿。严宝包信呢？侯盾侯玉四门把着呀。就这一声断喝，站住！上差，什么人大胆，随随便便？没看这钉着牌子吗？年公馆，这台阶是你随便上的，不怕王法，不怕掉脑袋吗？我们是西安府的，知府让我来递拜帖、递手本，面见钦差老大人。 哦。 有事回呀，喊回事啊，愣往里闯哪行啊？这是我们多嘴问，要不多嘴，这会儿你的人头已经搬了家了。好厉害！西安府在哪儿呢？ 在对过那儿等着呢。 去，让他过来。 哎，连门都没让进，捧着这小钱儿回来了。张志忠一瞧，怎么样？台阶都没让上，喊您过去的。这么大官威，其实他不懂，他四品黄堂啊，办公室你处什么呀？他不懂啊，自己抱着这小钱过来了。四位上差，侯盾侯玉、严宝包信，好家伙，都是太平腰刀，暗带自己的兵刃，这是做样子的。太平腰刀往这一指，拿手一指，你就是西安府啊？哈，我就是西安府。有手本呢，带着， 那倒拿过来呀！ 啊，真是，把这个 小败钱拿过来，当面啪打开，他哪有权利打开，愣打，把里边这败钱抽出来。你说那上一头也没相片，跟现在不一样，你端详什么呀？这诚心看眼这败铁，瞅一眼这西安府的张志忠。西安府一瞧，我这捐班要审出来，这家伙干嘛这么审着瞧啊？后来后来给这拿进去了，多的功夫得两三盏茶的功夫。什么叫两三盏茶的功夫？沏上的不能当时喝，晾凉了喝下去，再续一回，再喝下去，再续一回，三杯茶的功夫，功夫大了，站得有点腿酸了，这才出来。进去吧，头道关过了，自己上台阶迈门槛进头的门，刚到影子这儿，就这俩人，亚赛个天神呢，站住！二位上台，不知道这都什么阶级，这都多大官不知道啊，没见过钦差呀、啊。二位上台，你是西安府啊？我是西安府，叫张什么忠啊？张志忠。嗯，这俩没词儿啊。抓紧吧，抓紧，抓紧，我抓紧干嘛呀？抓紧进去呀，别跟这蹭棱子啊！是是是，你要不拦着我呢？哎呀，转仰背刚过来，这后边还站俩，站住！嚯，一看这俩无成无霸，跟这站着，这都同这徒弟啊！你是西安府啊？哈哈，西安府，张什么忠啊？这张志忠。嗯，这俩也没词儿啊，把人拦住说什么？张方就告诉说，甭管谁都拦他一下子，唬他一下子，显显咱们的官威，没词儿啊。麻利的吧？哎，麻利，我麻利干嘛？麻利进去呀、啊！哎，是，麻利进去。哎，这汗就下来了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捧着这败家哆里哆嗦二的门，哼。四的门人呢、啊、这是侯氏门下岁数最大的四个徒弟了，阮和阮弼啊，徐元少普啊，你别看这四位连话都不说，比门口那几位官威还足，到门口没等人喊，自己就站住了。四位啊，卑职西安府张志忠，哎，已然这个递过手本了，这个容我进去面见老大人。嗯，去吧啊。低着头进二的门，大二的门都不敢抬头，薛威拿眼皮这么一撩，一瞧可了不得了，怎么房檐底下站着四位，这四位怎么那么厉害漂亮？您琢磨，杨小祥、杨小翠、司马灵、夏九龄，那还了得，这四位在扮上说现代话，一身戎装好看了，在房檐底下刀裁斧剁的一样，四小孩往这一站，再一瞧，好家伙，台阶上头站着一个，台阶下边站着一个，台阶上面站这个穿云博一虎刘尊，撇唇咧嘴大不金刀，金鱼眼望天，台阶下边这个站着可就是红玉儿，红玉儿去送的公事，他就认得红玉儿啊，满面陪欢过来了。红委员，贵府，不想说话，一直给拉着墙根有棵海棠树，拉这树荫底下。老的人病了，惊动了老的人，是我担呢，是贵府您担呢，我担待不起呀、啊，完了，我又怎么担待得起呀、啊？老的人吓坏了，什么人都不见，不成啊！我一府父母，别人不见得见我，我有公事， 有公事啊，倒是有一位老爷，有一位随行张委员，老的人下话，一切公文信件待拆待看，一切大小事宜待行待办，全由这位办，有什么话见他。这唐师爷没在跟前啊，问问唐师爷我见他合不合礼数啊，没在跟前那就得自己做主啊，他又不懂，那见见张委员也是好的，这不倒霉吗？你不见就走吧，他要见见张芳，这不要找倒霉吗？那见见张委员也是好的。哎呀，别见了，走吧。怎么？这个老大人呐，官威是大的，这个脾气也格色，说着一言不合呀，这一路上参了多少人呢？那么，这个张委员呐，脾气更个，仰仗着他是老大人面前的红人，专一的行事跋扈，从来不通人情。您有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？别见了，走吧。不成啊，好容易进来了，在台阶底下等半天，头的门二的门，连影子那都拦两回，我见一回不容易，不能无功而返呢。我确实有事儿啊，非要见呐，非要见，一定要仔细小心呐。哪句话说的不对付，他可比钦差老的人还厉害呀！啊啊，好好好，我姿势小心就是。候着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那一份小心呢。小伙人红玉耳，战战兢兢走到台阶底下一点手。您再瞧，穿云博运虎刘尊，挎着太平腰刀往前一迈步。李志远没听见那意思，候着，转身挑帘子进上房屋了。这功夫大了，好在这海棠树底有点阴凉，跟那站着又不敢胡学摸，不敢乱动，时不常的拿眼撩一下啊，那上房屋，那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老半天，就瞧穿云博玉虎刘尊出来了。红玉儿，张委员出来了。哦，出来了。好家伙，张委员这么半天才出来，好家伙，这我要见老大人得什么样？见一随行委员都这么难。哎，您多美言，您多美言，别说话。就瞧穿云博玉虎刘尊上房屋，那门帘一掀，从里边迈步四方步，禀太岁张芳，迈步可就出来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年华》，杨玉鹏作词，曾令荣作曲，周鹏演唱。 记忆不差，不信问一问白发，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吱吱呀呀，谁的身影路过夕阳西下，有一座石桥，他不说话。离开的都叫老家，不老的只有牵挂，心儿站在最初的地方，那就是我的年华。今年的桃树开花，去年的燕子回家，总有一种守望不分冬。